贡献俾朝廷，由朝廷嚟取舍嘅。殷先生话：呢五篇确实就系奏议，可见得袁先生见识好高，文章写得好好。 因为一般对国家兴革提出建议，都系属于大臣嘅事情，唔系小小嘅秀才做得到嘅。 亦就系我哋而家所谓嘅政务委员、国策顾问，袁了凡嘅文章居然可以同佢哋相提并论，可见得佢的确系有学问嘅。岂可使薄洽阉冠之余，老于窗下苦？薄系指见识广博，洽系说理非常之清晰通达，阉系透彻，冠系文章无论理路，无论系章法结构都有条不紊。能够得到呢四个字嘅评语，定系上乘嘅文章，无论系喺思想理论、文字嘅结构，都属于系上等嘅。 所以唔能够叫佢终老于窗下，一生只做个秀才，应当要将佢选出嚟替国家服务。 谁依原身文准贡，就是交代当地的原政府要将这个人提拔起来。年前食米计之，实九十一石五斗也。由此可见，陶宗师是很了不起的人，看到袁先生的试卷马上就想提拔他。 但是代理人杨先生将他驳回。 这些呢，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袁了凡先生是有才干，但是由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有才都还要有命的。 所以人的一生命运主宰了一切，命、时、姻缘都有定数。 这个情况里面就讲才、命、时。那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殷秋明，他的姻缘才能够成熟。这层我们都应该要相当明白的。 如因此益顺进退有命，持蓄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 从此之后，袁先生真是觉悟，真是明白了。 一个人一生的际遇，吉凶祸福、贫贱富贵，都有命，都有时节因缘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 命中冇的呢，怎样动脑筋都是求不到的。命中有的呢，什么念头都不用想，到时到后自自然然就会来的。 所以袁先生从此以后无求、无得、无失，心底真正平静落嚟。 所以我读咗了凡四训学佛之后，我哋可以清完了凡先生呢一阶段系一个标准嘅凡夫。但系而家我哋连一般嘅凡夫都唔够标准，点解呢？心不清静，一日到黑都胡思乱想。嗱，完了凡先生嘅妄念冇咗啦，所以对于一生嘅忧疚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啦。所以古德云： 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 点解呢？因为君子之明，知道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 小人真系好冤枉啊，搏命咁去追求，唔知道呢啲系命中注定嘅，努力搏命咁去求得嘅，都系命中有嘅。你话冤唔冤枉呢？呢个系指定数，一般人都在定数里边。嗱，呢个时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数， 但系佢唔知道定数之外，仲有一个变数，命运系可以改变嘅。 下一段之后呢，就系讲变数、讲立命嘅理论方法啦。要按照真正嘅理论方法去求，就能够改变命运。你想求乜嘢，就能够得到乜嘢，一切都掌握在自己嘅手中。 而佛家所讲嘅布施，系话你想得到财富，就必须行财布施；想得聪明智慧，咁就要行法布施；想长寿平安，咁就要行无畏布施。呢啲就系正確嘅创造命运嘅方法。 按照正確嘅理论方法去求，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到嘅，甚至连成佛亦都求得到。何况呢啲只系世间少少嘅福报。 共入燕都，留经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 燕都就是现在的北京，也就是首都的所在地。